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集的搏击单打。咁上一集咧第二节嘅时候，我就用咗啲心机咧，就讲咗即系一个二五仔点样开价嘅问题。咁咧，其实我都好开心，有好多网友咧就 PM 我，即系佢话俾我听，佢都听咗呢节，即系觉得有啲裨益系嘛，又或者有啲个人嘅 experience 系关于你做生意又好，又或者你点样处理一件事同钱有关嘅问题咧，咁都佢都觉得我讲得几啱嘅，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先。咁其实我真系都希望想搵啲 solo 嘅时间系讲下啲自己中意讲嘅嘢，又或者觉得讲一啲比较 inspiring 嘅嘢，即系好坦白讲，我唔系觉得我讲嘅嘢自己一定啱，问题系我可以如果提供到一个另外一个角度俾大家睇唔同嘅问题咧，咁你 challenge 翻我，又或者我都会喺你嘅 challenge 入边，我学到啲新嘅嘢都唔顶。咁所以我觉得咧系非常之值得讲嘅，咁样。咁咧今日第二节都会讲下啲我鍾意嘅嘢嘅，咁老老实实鍾意嘅听啦，唔鍾意嘅 skip 啦，所以我专登分开啲正经嘢同唔正经嘢就分开两节嘅。咁所以我第一节呢其实会讲返今个礼拜发生比较大家都会讨论嘅嘢啦。咁你话今日系咪仲系好 at hall， 仲系好啱时候讨论呢？咁其实已经是沉淀了一排的了，即大家已经是接受了所谓那种释法对香港带来的影响。第二就是说梁游二人对于释法之后他们的反应，我想大家在这个时间呢都其实看得很清楚。咁所以呢就其实这个时间才讨论就避免了一些过度情感化的宣泄，即例如什么呢，咁 RIP 就非常之廉价的，一有啲人过咗身，又或者嗰个人系即系比较系广为人知，又或者佢可能有啲喺某一个方面有啲成绩嘅时候咧，大家都会 RIP 佢，系咪？咁就我就唔想大家成日会觉得咧，一熄咗法就天冧啦。因为好坦白讲，自从回归以嚟，尤其是梁振英执政呢几年，天冧嘅地方、天冧嘅事情实在太多。如果你覺得日日都係天冧，日日都係香港最黑暗嘅一日咧，基本上你就冇嘢可以做，亦都冇嘢要做嚇。咁問題就係話喺啲咁難過嘅情況之下，你係咪自己了斷咗佢咧？係咪自己掛籃啊掛 Q 咗佢咧？死 Q 咗佢咧？咁唔係啊嘛！即係大家第二日都要翻工，又或者要有自己做嘅嘢，最緊要就係話你有你嘅屋企人。你可能结咗婚，又或者你有人要照顾，咁即係你觉得香港最黑暗嘅一日比即係对比起你嘅生活有啲咩改变呢？咁其实实质上真係冇乜嘅。问题我唔係叫大家话一有啲应该值得嘈嘅嘢唔应该嘈，又或者大家觉得睇化佢。而係我真係觉得大家要有一种对时局嘅 assessment， 要係慢慢 develop 而成嘅。因为点解大家唔系淨係坐喺度食花生咁簡單㗎嘛。即係假使間如果有人係有一個 topic 掟出嚟，佢覺得呢一樣嘢值得抗爭，而大家分析完之後覺得我哋都係喺條戰線上面可以攞到啲成果嘅。即係好坦白講，如果你所有嘢條戰線都係就話要結束一黨專政，咁基本上如果唔係即係個結果唔係結束一黨專政，或者你爭取唔到結束一黨專政呢，基本上你呢場戰爭係失敗嘅。咁所以你点样定一条战线是非常非常非常紧要的。问题就是大家而家觉得社会发生的事条战线呢就已经是睇得太清楚了。共产党一定要亡，香港一定要独立，又或者香港而家呢一刻即是一定要有普选所有事情先解决的。是我哋知道呢个是现实。问题你做唔到嘅时候系咪比自己更加多嘅失败感、挫折感同埋嗰种无力感呢？呢个系值得大家需要思考嘅，咁所以就系希望大家思考多啲，你条战线喺边度？究竟你而家争取嘅系全民普选啦，定还是落实社会公义？ 嗱呢样嘢好紧要。而呢一样嘢，第一个同我提起嘅人系毛哥，喺毛哥办公室，即系雨伞运动之后，同佢坐低倾咗一次偈，喺佢办公室，佢同我讲咗一啲关于抗争嘅睇法。其实即系好坦白讲，我觉得系好合理。但系呢一样嘢，我唔记得阿毛哥有冇公开讲过。但系如有嘅话，即系我觉得大家系好需要再即系仔细啲听一听，大家有啲咩可以做。梁右二人基本上今次判决系乜，大家都非常之清楚啦。咁判字系乜呢，亦都喺好多唔同嘅媒体啊、零一啊、立场啊，其实成篇判词呢都好多人解释过㗎啦。咁有好多个观点都系讲緊佢觉得个判词系唔合适㗎啦。咁问题就系话而家嗰两隻嘢都系等緊上诉㗎啦。咁我唔知系就緊呢个法律观点而提出上诉啊，定还是佢程序上面有错误。咁基本上呢就即系我唔系专家。但是你说上诉成功机会大不大呢，就大家心里有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这件事现在官是判了他要给堂费。那即不是说自己给那份堂费，要是给埋对家那些堂费，即是讲那里500个，谣传说500个，那我不知道他怎样筹期筹500个回来。问题是你连这500个都没有着落，你要同人打埋上诉。而你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咁即係好老实讲，因为佢就係、是、因为佢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先会上诉囉，唔係代表佢好多钱输，即係好坦白讲，大不了咪破产囉，两隻嘢冇乜所谓嘅。其实我提咗好多次，有好多雨伞运动冒起之后，即係雨伞运动之后冒起嘅人，突然间佢好似一个意见领袖咁嘅身份出现。问题就係话呢啲人其实从来喺边度出嚟大家唔知嘅。唔系话佢系一定要有个身份先可以出嚟论证，问题就系话有好多人其实口讲口赔嘅啫，即系你睇胡浩文睇得多啦，吓、啊、你睇热狗睇得多啦，你睇郑同泰睇得多啦，咁口讲口赔嘅嘢，你使乜咁认真呢？啊，唔需要咁认真噶。问题系佢协助选票入去拣佢嗰啲人，系咪好好心思一下？你下次拣人嘅时候，系咪需要慎重啲呢？所以我到而家呢一刻，我都系唔明点解香港嘅选民、香港岛嘅选民会揀罗冠聪而唔揀刘家雄。判词上边基本上有几点咬住嘅。第一呢，佢哋宣誓嘅时候嗰个 gesture 系 undisputable， 基本上系控辩双方都同意咗佢哋喺宣誓嘅时候佢嘅 gesture 做嗰啲乜嘢，包括喺判词上边好仔细咁写出。尤慧晶是讲 people refucking of China， people refucking of China， 佢梁仲恒嘅时候亦都有新披住嗰件蓝色嗰件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嘅旗帜，同时间佢两隻手指係喺本圣经度呢係有个交叉嘅动作嘅。咁其实老实讲，你其实有好多个解释你呢啲举动点样嚟，但係你是不可以公开同传媒讲，即是在咪兜啊，又或者在啲访问或者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在讲我哋做了嘢，即是这个是我一个抗争的方式，一个对表示这个政权的不满，又或者对基本法的不尊重。你是讲到这么实呢，基本上同你打呢都是很难，即是起码我这个市井的想法来讲。咁所以呢一样嘢，既然系大家对案情系 undisputable 咧，你只系讲紧一样嘢，究竟法权有冇权就呢个 undisputable 嘅 gesture 去裁定佢哋系唔符合基本法104条？呢、這个好呢个系好直接嘅。咁今次法官就裁定咗佢系喺呢件事上边系要。介入三权分立又好，佢觉得呢件事系要裁决又好，呢一个系对司法里面即系最大嘅影响，就唔系其他。普通法嘅原则系零众无往。咁基本上，所以就算写喺基本法嘅条文又好，香港普通法又好，其实有好多一般人讲嘅灰色地带咧，系要法官裁决嘅。点解要法官裁决？就系因为好多。情况之下，喺个法例里面嘅灰色地带呢，係有争议。亦都觉得 有第三方嘅人，又或者有陪审团对案件进行裁决咧，系对控辩双方系最大利益嘅。咁基于呢个零众无枉嘅原则，咁所以好多时法例唔系写到好死，究竟有啲乜嘢你系做得嘅，反为唔做得嘅咧就会写得好死啦。咁所以基本上今次释法带嚟对香港嘅影响系，由一个零众无枉嘅司法，而家变咗一个零枉无众嘅司法。咁你而家睇到，大家都知道，其实点解要释法，就系话个基本法条文唔写得咁仔细，即系起码就系中央系咁讲法啦。咁问题就系话，如果当你每一样法律条文都系写到好死，你有啲乜嘢要做，又或者咩唔做得，又或者界定咗。你有啲乜嘢係违规嘅时候呢，大家就只係可以喺框框里面抗争，而呢个框框呢係越缩越细嘅。咁即係好简单一件事。大家以后喺呢个宣誓嘅动作里面呢，就唔好进行任何抗争啦，因为基本上你又玩緊火。咁你只係可以好平铺直叙咁你讲咗你要讲嘅嘢 ,that's it。咁你就唔好再当呢个宣誓嘅场合呢係一个适合抗争嘅时候。呢个基本上你係有权被 DQ 你嘅，咁以后乜 Q 都唔使做啦。咁即係你问我觉得係咪抗争要喺嗰个时候宣示呢，咁其实我觉得两睇嘅。我觉得你係有抗争，咪证明咗你係好一个锲而不舍嘅人囉。即係 given, 你知道嗰个抗争係唔会对你嘅议员身份有影响。因为讲真，选你入去嘅选民唔係想你喺宣誓一刻做呢啲咁嘅抗争，而是失去了一个四年为他们服务的机会，这个是很基本的原则。所以当你去决定这一刻做不做抗争的时候，你必须以选民的利益为大前提。如果你觉得那一刻会影响到你为选民服务的机会，那我劝你都是安分守己了。抗争的时候有很多的，就不是这一刻了。这样。那今次其实去到呢一刻，咁李柱铭就呢两日就喺报纸度写啦，即係及其两个字。咩叫及其呢？咁基本上香港特别行政区嘅主要官员呢就需要宣誓。咁而呢个宣誓呢係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呢个以前嘅写法。而家係香港中，而家呢就係、是、写成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即係基本上佢哋係两个 entity。你基本上除了效忠香港人之外，你还要效忠北京，你还要效忠中央，效忠共产党。这个就是那个主旨了。其实如果有听中南海的人，其实最大的是你可不可以叫一个印度籍的法官去宣誓效忠中央呢？是不是很通的。即基本上香港有很多鬼佬法官，你可不可以叫啲鬼佬去效忠中央呢？嗱，呢一样嘢可能宣誓嘅时候，好多人都又或者又是法官啦，不以为意又好，佢唔可以有政治取态又好，就真系宣咗誓。问题当有一刻中央有指令要法庭执行嘅时候，佢系咪可以就住你嘅誓词去 challenge 你？你嘅判决系唔效忠中央呢？呢、这个问题就大啦。所以点解呢一刻香港人？对嗰个释法，其实嗰个反应冇咁大，系因为呢一样嘢，香港人普遍觉得对佢自己影响唔大。除非你系去选立法会议员嘅啫，如果你唔系去选立法会议员嘅话咧，基本上释法嘅条文咧，对一般香港人就冇关系嘅。问题就系普遍香港人都相信香港仲系一个法治之都，基本上佢仲系有法所依嘅。咁所以呢，你喺香港嘅私有财产会得到保护，又或者你做生意，又或者你起码觉得香港仲系一个有普遍公义嘅地方。问题就系话，当有红色法官出现，又或者一个法官需要效忠中央，同中央执行死命令嘅时候呢，条底线就唔知喺边啦。咁所以我嘅判断就系话，当香港出现第一个所谓叫红色法官，即系系光天化日之下執行中央意志的法官，只有一个这些人，我觉得香港必定暴动。所谓叫暴动，就是全面的不合作运动，又是那种雨伞运动，就是几十万人冲上街，那些人就开始不行的了，即是可能围住终审庭，或者围住法院，或者围住司法机构，又或者围住你香港政府不走的了，那些人。即是你是就开枪打。即是当然就是真的有这样的一天，究竟 呢班人上街嘅诉求系乜嘢？即系佢系要求推翻个判决啦，定还是系一个体制上面嘅改变？我唔知道。但系原则上、道理上，如果香港出现第一个红色法官，香港必定暴动，一定有呢件事吓。咁你话几时？咁我唔知啊。即系基本上要拿捏呢样嘢，真系比较冇谱，即系失惊无神，可能。下个礼拜就已经要推廿三条啦，又或者梁振英连任咗之后，佢就要推廿三条啦。咁咪可能有机会咯，系嘛？有机会酝酿呢件事咯。咁酝酿廿三条系需要一个好长嘅过程噶嘛？咁你喺一种咁嘅氛围底下，真系出现第一个红色法官，咪必定暴动咯。咁所以真系讲唔埋呢件事会几时发生，定还是会唔会发生？呢个系时间长久嘅问题。咁讲完。判詞我自己的睇法又是用一種很市井的角度去理解，究竟今次泛民有沒有人企錯邊呢？即這件事很值得大家思考。我又不是一定對，而我覺得即除了民主黨之外，其實每一個人都企錯邊。為什麼？其實是很簡單，非常之簡單一個道理。大家記不記得呢，即剛剛醞釀釋法的時候呢，其实佢两个喺立法会出入，其实好多人要保护佢，甚至乎系阿万必啊、毛孟静要揽住佢入去开会。基本上你咁嘅情况底下，就唯有留会啦，即系建制派主动 trigger 咗两次留会。咁其实呢件事系好值得大家谂一谂嘅，即系当日你系咪所有泛民嘅立法会议员都 anticipate 系有释法嘅一日呢？咁你有釋法嘅一日，你就必定 anticipate 呢兩個人係會被，又或者唔係一定啦，可能係會被褫奪呢個議員資格啦。咁問題就係話，大家喺嗰日大家喊打喊殺，係誓死維護呢兩個人開會嘅權利。喺釋法之後，大家就乖乖地揸入去開會，呢個係咩玩法呢？就 no offence， 我講緊嘅係唔係一個人，或者唔係一個黨，係一堆人，而且入面包括。大家对他们最有期望的三个人 ,which is 就是罗冠聪啦、朱海迪啦同埋刘小黎。即当然刘小黎在前个礼拜就已经讲緊就是自决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决，咁我唔复述啦，即其实他自己讲嘅嘢就好难自圆其说嘅。即是他意思嗰本即嗰个版本嘅自决就唔包括独立，咁即好有廉耻嘅人先讲出呢件事。咁問題就係話，當釋完法嗰兩個人係冇咗議員資格之後，咁你三個嘢坐喺張梳化度，又話誓死保護佢嘅權力，又乜又七又話，即係你講嘅嘢，即係要言行一樣先啊，大哥。問題就係而家大家覺唔覺得係言行一樣？你誓死完保護佢嘅權力，咁啊老老實實喎，咁你啲唔覺得嗰兩個人有點樣反抗法嘅？即由酝酿释法开始，你摸住清正个 Facebook， 有几时团结个群众去做一件事嘅？即咁耐以嚟，就系、是、释法大游行嗰万二三人，就系、是、上咗去，即有几千就冲咗去中联办。咁你冲完中联办，掘咗几嚿砖掟咗，大家翻咗屋企之后 ，so but the what 咧，系冇下一步行动嘅、哦。即唔讲嗰个行动有冇纲领都好啦。咁你去完中聯辦之後係冇後續㗎喎，真係釋完法就大家返屋企㗎喎，係咪？咁你問題就係話清正嘅支持係來自邊度呢？清正嘅支持唔係少數嘅支持，係廣泛嘅支持，因為本文前係加持咗清正嘅。咁你本文前六萬幾票喺新東，咁你加埋游惠晶，咁你雖然梁仲恆呢次立法會選舉攞唔返梁天琦嘅票啫，咁問題就係你喺个社会度有广泛支持，而你又唔会呼吁呢啲支持系转化成为一种实质上嘅行动去对抗中央释法嘅，连一啲呼吁又冇，行动又冇，即系屁都冇个放下，喂，好捻失礼喎呢件事，仲要就系去到最后又系筹钱打官司。仲要系你自己嗰啲官司系有人筹埋钱俾你打，又或者有啲人唔收钱同你打，喂，真系大佬，你两个嘢系即系有冇廉耻噶？你收唔收耻噶？去到最后，一啲所谓勇武派攻击泛民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哋太过温柔、太过温和、太过和理非非，而 而 after all 呢两只嘢都系和你非非嘅代表，粗口就系宣誓嗰时讲，释完法之后就系唔敢讲，唔敢闹，企埋一边，等件事继续凋淡，唔喐，系咪？咁当然就系话，我唔觉得大家要喺呢一刻时候要即系冇办法嘅，有时啲嘢真系雨伞运动后期咁。咁你啲人係走就走㗎喇。從政嘅人嘅責任就係話點樣 keep 住呢班人嘅 momentum， 又或者用一種說法說服更加多人上街，呢個係從政嘅人責任。我唔係一個從政嘅人，我只係一個口水佬。亦都大部分香港人亦都係一個，即係就算佢係關心時事都好啦，佢唔一定有個責任去同你一齊去衝，又或者一定有個責任去幫你諗個 proposal， 點樣去鼓動啲市民上街支持你又好，一個團結行動又好，唔一定每個市民都有責任做呢件事嘅。咁你兩個作為一個立法會嘅代議士、民選嘅代表議員，你自己都冇行動去 support 自己，你自己都唔鼓動群眾支持自己，我真係睇唔到其他人有咩支持，即係有咩理由支持你。而其他嘅泛民早就係應該界定呢兩個人係政敵，我講咗好多次。即係點解香港人覺得嘩一定要係黃之鋒呢一種先可以做到議員，一定要係嗰種大家都是謙謙君子啊，好似 Alan Leung 嗰種，一定要有條袋巾啊，又或者穿著西裝嗰啲先叫代議士。教主有樣嘢講得啱嘅，政治係最污糟，係最污衊嘅。基本上所有嘅交易唔一定你睇到，佢同你講嘅說話亦都唔一定係真話。你問心，你問自己，唔好話係從政啦。你一日出街，你同事同你讲嘅嘢，你老公老婆同你讲嘅嘢，你个仔同你讲嘅嘢，你老豆老母同你讲嘅嘢，你可唔可以100%相信佢哋讲嘅嘢就系事实啦？连你最亲嘅人都唔会100%同你讲真话啦。你问下自己，点解个从政嘅人同你讲一定要系真话？我可以100%肯定，从政嘅人系必然讲大话。分别只系有啲人知道有啲乜嘢大话可以同你讲。有啲乜嘢大话可以圆滑啲表达，有啲人系又讲大话，唔系又讲大话喺度鸠吹，呢、这个就系个分别。既然从政嘅人一定讲大话，咁我想问一下，点解从政嘅人一定做所有嘢都要符合政治伦理、政治道德，一定要呢个枷锁摆喺一个政治领袖上边？即系当然，你话你喺屋企食花生，你话你做緊網台節目，咁你當然可以要求自己嘅政治嘅道德情操係最高嘅標準，因為你唔係一個從政嘅人，你唔需要帶領個政黨嘛，咁你揀嘅選擇只係代表你自己，又或者代表你自己遵從嘅一條路線。問題就係話，你呢條路線嘅 virtue 就係話呢一種政治道德咯，呢一種政治潔癖咯，即係我唔係話呢樣嘢得定唔得，但係呢一樣嘢係一個選擇。问题就是说，当你是一个从政的人，你的政治利益你怎么 rank 呢？当你是一个政治领袖的时候，究竟是你的道德 virtue 紧要，定还是你的政党的选票紧要？政党选票不紧要就慢慢选啊，屌，即是大家坦白一点啊。你不要告诉我你做那份工是要服务社会，怎样为这个社会谋求改变，但那份工没有粮出你就不能做。喂，好简单㗎，有啲嘢係有钱先要做，冇钱就唔做，讲到明㗎喇。尤其是自己做得叻嗰啲嘢，冇钱就更加唔做，讲完。咁所以点解议员嘅人工普遍一般人都觉得点解咁嗰啲叫封公口禄。喂，佢值得有咁嘅钱，佢要同你 handle 好多选择，好多抉择，係咪？即係呢份钱係抵俾佢。问题就係话，你睇下而家年青一代嘅年轻人，咁你觉得嗰90,000-100,000系咪值得俾佢呢？即係连一个最基本嘅政治判断，几时应该玩嘢，几时唔应该玩，第一铺就话俾你听甩碌窝河，玩咗啲唔应该玩嘅嘢，释完法之后自己拍拍啰柚走，仲要孭咗一大身债，我都唔讲你两个系咪坊间讲系咪鬼，呢件事系好撚蠢，蠢人就唔应该帮。猪嘅队友你仲要企埋一边，啲咩玩法呢？係咪有意思啊？所以只有割席。 呢两个人系我政党嘅政敌，即系如果我系一个政治领袖嘅话，唔会帮，唔会可怜，释法嘅嘢照样抗争，你有补选我照样去选，呢个系 maximize 我党嘅利益，我唔会辜负投票俾我嘅选民。That's it， 简单清楚。你要攻击我冇道德，随便。OK， 我唔代表你，我只系代表我选民啫。呢一刻我选民想我去选我就选。政治领袖一定系咁样。你唔好话俾我听，你走出嚟做一个政治领袖，我好有道德，我好有道德光环，我所有判断就系啱，唔系啱定唔啱咁。有时政党有几多席，就决定咗你呢个政党你嘅 influence 有几大，喺香港嘅议会嘅 influence 有几大。咁所以公民党党大系有原因吓，所以系。当然你话你有啲党势，咁我冇办法做到呢一样嘢，我一定要做 niche market， 我一定要做最政治正確嗰、那个，做所有决定都系最 wise 嗰、那个。咁我当然觉得呢条系一条路啦，但系我觉得呢条路非常之难行。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